UFO Network。 现在时间午夜12点整。 竹外的游子，你过得好吗？你还记得那双刻满岁月痕迹、为家人默默付出的双手吗？那是你一直依赖却渐渐忽略的爸爸。有多久没有跟爸爸嘘寒问暖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给爸爸，让他知道你很好，并说声爸爸我爱您。太和工坊陪你向天下所有的爸爸说声父亲节快乐。 热气球升空， 光雕音乐会开演， 台东纳鹿湾欢迎你。 看见台东就从纳鹿湾开始， 全台唯一获得饭店业金商奖肯定及 ISO 9001认证纳鹿湾大酒店，订房专线0800-239-888。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大星陈洁仪。 每个流浪大人都在回家的路上，每次看月亮都闪着泪光。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和马克的青春点点点。 温馨又动感， 甜美又华丽， 周二到周六 每天你听到的第一个狂乱节目 青春点点点开始咯。 玛丽 马克 陪你点醒青春期的裸细沙， 点出思春期的甜酸苦。嗯， 7月23号星期六，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点。 哎呀，现在康熙来了没了就可以直接用他们的歌啊。 That's right yo， 还是我们请八声要阿普直接帮我们唱一下。 诶， 青春点点 点， 他可能会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吧。 哦， 因为那个就是为了康熙而做啊。 对啊， 嗯， 而且人家有给他钱，我们又没有钱给人家。 唉，欸，说到这个， 但是 哼， 最近呢我们有位听众非常的卓越， 嗯， 他考上了北艺大 哼 的学士后。 天啊，谁这么厉害？ 那个人姓王，而且我是在榜单上面看到他的。 你为什么要去看那个榜单？ 就刚好有同样也是就是可能有报名的同学。 你同学？ 不是我同学，就认识的朋友啊。其实，欸，那个榜单上面有一些是音乐人欸， 哦， 包括什么王于君跟他的那个 时间乐队。师资到底有多强？因为我看到王力强是因为他说师资很厉害， 嗯， 所以他想去这样。 嗯嗯嗯，对啊，所以就 所以意思说要请令翔来为我们做一曲。 对啊， 之前广仲来不是说你要记他做过他，但他忘记了给他听，然后他会再做一个新的吗？ 青春点点点，欸，真的我找不到欸， 嗯， 青春点点点找不到。 那你说大家提供，如果大家有的话可以寄给你吗？ 也是，欢迎私讯给欧马克，谢谢。 好的，今天来到我们马克信箱的时间，待会就会来回信。一开始用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赵永新的 Get Out。 Get out, get out, get out, get out, get out, get out, get out。 什么奇奇怪怪乱七八糟的语调，什么歪七扭八不负责任的腔调，什么你有我的，什么谁欠谁的，别赖着不走，出门别回头，什么天长地久你侬我侬的情调，什么无可奈何只能这样的编造，什么我是你的，怎么我是你的， You better get away, better get away。 千万别忘记你选的那条 another way， 也别顾忌这就是你， who can be safe， 别再哭别再闹， You better get out， 从此以后消失，别再过来把我毁掉，那些唧唧歪歪不成形的无理取闹，就像那个冬天响起来的防空警报，我是太累了太倦了太没脾气爆了，还是你的肆无忌惮让我青筋都爆了。你是假想敌，你根本不会进入议题，别再沾主题，你根本就是一个无敌崇拜理想型的幻想完美型的，那些好的坏的都是给我开门我摇的。

让您省下超过200,000学费。根据 Cheers 杂志报道，本校毕业生就业率高达 87.4%， 蝉联冠军。让我们带领孩子赢在就业的起跑点，竭诚欢迎您加入康宁的大家庭。 康宁大学招生相关资讯请电06-255-9000。 今年你绝对无法忽视的声音，你谈恋爱，他写歌，谁是你心目中的最佳歌手？音乐怪才许嵩最新专辑《青年晚报》，海蝶音乐震撼发行。 嗨，大家好，我是 Erica。 手里不要写卡，你说能负担壁画，不要破坏冷清博物馆，猎人要吃素菜，野鹿在期待，我一字一句都要一再演完，精美历史一块，他早有期盼，吐槽历史一段，作词怎么办，丛林葬礼般火药一语夜寒，趋炎附势的物种注定要淘汰，你靠不靠谱，靠不靠谱，可别到我心里都清楚，你靠不靠谱，靠不靠谱，脑袋放得扯碎是小步。 欢迎来到不靠谱的节目， 我们不靠谱吗？ 我不敢保证我靠谱，我挺不靠谱的。 真的啊？ 对啊， 如果连你都不靠谱的话，那我应该是靠 你非常靠谱，你 IQ 360啊，靠谱极了，你肯定是能给大家一些方向跟建议的。我是不行，我就是瞎扯淡啊，打一些打水漂，从 打水漂你都会讲啊， 聊天都从旁边带过就算了，不能太深入的。 如果你都说你 到 B1 我就下不去了，卡了， 那我应该就是超级世界上有够不靠谱的人了。 今天呢，在马克信箱为你选播这张专辑啊，挺喜欢的。 许嵩 《青年晚报》啊，是的，今天来回信啦。还是 你再继续这样卷舌卷下去，我想很多的听众都要愤怒了。 好啦，无大家要加坡吼，你也当下来咱家，咱家的地主是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二段，不是三嘛，不是四嘛，不是五啊，我是不知道罗斯福路有几段啦，不过那是两段呢。 罗斯福路好像有，是不是有到六段啊？ 嗯，可能吧。就说不靠谱极了。二段102号25楼飞碟电台马克信箱收就行了。今天第一封信呢，他其实是寄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包裹来，然后我就一回来发现这什么东西怎么那么大，是爱丽丝寄来的。他说呢，有的时候我真的很佩服自己的行动力，无意间看到有花店做了美女与野兽的瓶中玫瑰，整个被烧到。大家应该都知道大家应该可以想象美女与野兽那个瓶中玫瑰吧。然后他就说，为什么我不能自己做一个呢？就是干燥花配玻璃瓶嘛， 或是小王子的玫瑰。 他就说开始搜寻干燥花哪里有在卖，然后查到了，哦，内湖的台北花市有，可是呢那个营业时间非常的早。多早？ 早上四点 哦， 然后他直到中午十二点，还好那天下大夜，隔天又放假，他觉得是一个很完美的时间点。可是那天比较晚下班，边吃早餐边听节目的同时，我就懒了，而且想说啊，到中午就关了嘛，我就有点犹豫，然后人的惰性就开始出来了。可是我又再度去看了那些美丽的干燥花们，内心的小宇宙爆炸爆炸爆炸，他说我就是要去。吃完早餐洗完澡已经十点，可是我不是台北人啊，我就不知道中山区到内湖要多久啊，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太晚，可是靠着一股冲动就出门，查好了公车路线，原本要搭蓝七却搭到了小七， 蓝八 他到了小七，前面那个字根本不一样 哦， 只有数字一样，立马在那个感觉会有捷运站的地方马上下车。我来到了天龙国的中心台北幺洞幺，原本想说再回去搭公车，可是太麻烦了，太阳又超大。 台北幺零幺啊， 快要十一点了，我就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就是Hey Hey Taxi， 你开往何处？ 我用 Google Map 查了一下，开车大概11分钟，然后不会花太多钱吧？160元，10分钟抵达，非常方便，但总觉得好像有点太奢侈了。马上呢找到了卖干燥花的店，种类之多，琳琅满目，看得我心情超好，想要全部都买一束回家。因为是第一次做那个，他可能想做美女野兽的瓶装玫瑰，他就问了老板娘的意见，可是老板娘回答很开放，本来就靠自己在那边挑啊，挑了半小时40分钟，比来比去，拿起来又放下来，一个人买东西真的非常可怕，因为没有人会阻止你。买好了花，我再去别的摊位买玻璃瓶。内湖花市东西卖得很齐全，像那些花材啊跟 DIY 用具，你走一趟全都 OK。而且价钱比想象中的便宜，也有很多色彩鲜艳的人造花。人造花也很美啦，可是如果你想要做那个美女野兽那个玻璃瓶，干燥花比较有感觉。然后它还搭配了很多的包装纸、花盆、玻璃容器，玻璃瓶也挑了超久，因为玻璃瓶的那个形状不同，那形状不同，你就想要搭配不同的花，会有不同的美感等等之类的。心满意足，准备回去，又在大太阳底下寻找公车站，终于找到，发现啊。原来我绕了一大圈，反正回去没有时间压力，所以就慢慢晃，看到显示到台北车站我就上车了，没有再管，事先查好了公车，反正有到捷运站就好啦。好的，他非常开心顺利回到家，然后他感谢他的勇敢闯荡，也感谢 Google Map。 他说今天完全是靠感觉的行程，还好他今天感觉都蛮准的，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说走就走，喜欢这种随意感， 很棒。 坐错车没关系，我还是很淡定，船到桥头自然直。跟朋友出去旅行啊，我永远不会是排行程的那一个，然后在陌生的城市自己去某个地方，有种自己好像很厉害的感觉，你也可以享受沿途的风景。然后他就兴致冲冲的开始做那个美女野兽的玻璃瓶跟玫瑰，中间做了做几度想要重买材料，但是就重新开始反复做了很多次之后，他说超级考验美感的，可是心意满满。他花了那么多时间做的那一个美女野兽的玻璃瓶跟玫瑰，就是在那个箱子里面。 哪个箱子里面？ 就是那个很大包裹里面，他寄来给我们。 哦。在哪里？我没看到、啊。 就在外面。非常的漂亮。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送给你们。对我来说，你们就是听过声音的陌生人。对你们来说，我完全就是一个陌生人。可是我很奇怪，就是想送给你们魔力呀、啊，魔力，这大概就是爱吧。希望你们喜欢。然后呢，他还用其他素材做了一个浪漫到不行的花圈。 浪漫 花圈可以让你们放在头上。 你没有，你没有上传吧？我说不准上传哦。 他说很想看到我们戴在头上的样子，我是拍了。他说我可以想象马克妩媚的样子，但是我拍了，但他不准我上传，所以我 不好看啊。我不是我戴不好看啊。 我觉得很像李玉芬啊。 啊？对，你把手机拿来，我再检查一次。 我觉得没有不好看啊。 如果我通过的话，就是大家会有一个时光虫洞，就其实大家看得到哪里像李玉芬了， 就是蛮美的意思。 你明明就说我长得像晋级的巨人的 巨人，但是下两张。 哦，我觉得我张开眼睛好像比较美，晋级的巨人好像比较美。 你比较喜欢后两张哦？ 我比较喜欢，哇，这一张我意境很深诶，皱眉头这个， 那张才是真的像晋级的巨人。 这张皱眉头这个我觉得很有意境， 所以这个你喜欢？ 有点歪歪的，我可以重拍一下。我可以重拍一下。 那我们就待会下现场发那个花圈照， 对， 谢谢你特地做。你知道花圈在西塘有多红吗？ 你为什么不发你自己的？ 我是想要把它合在一起发。花就是你在西塘啊，非常浪漫，就大家都要带花圈在头上游西塘，游那个船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小的花圈5块，大的10块， 人民币啊。 对，然后他就在那边。对，他就在那边现场在旁边这样支支支支支支给你看，然后很多的少女们蔚为风潮，然后最近也不知道是那边的流行还是什么的，他们 就带着花圈， 带花圈就在景点，然后在路上他们好多女生在穿薄纱哦，就是里面会先穿一个洋装或短裙或短裤，然后外面罩一层纱，然后他也没有像做到。就是 它不是衣服的设计，就是有一部分是有纱，一部分是实体，一部分是布， 你也分不清楚它是真两件事还是假两件事。因为之前台湾现在也是很多人在穿那个蓬蓬纱裙，就这一阵有点流行。可是它那个纱又不是像纱裙，有点蓬，会有点皱褶，它就是一个很， 它就是纱窗的纱， 飘逸的纱，就是很透这样子。然后说，那大概他们进来的流行吧。 就现在不在头上插草了，也不插鸡腿了，现在披纱。所以我身为一个方丈去那边，也是走在时尚尖端的。 That's right, yo. 阿弥陀佛。 换你。 接下来呢，我打开了一封信，这封信很长，但他一开始就说希望由玛丽念，钟爱玛丽，谢谢。钟爱我一生。 那你念这个短短的。 Oh my love。我打开了另外一封，他要点歌，我想他会破坏许嵩，所以也没办法念。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台北的 PT， 我要分享些小时候美好又白痴的回忆。几年前，当我还只是个小学生。当时在念高中的姐姐找我一起听夜光家族，因为才小学，我没有手机，所以都是和姐姐共用耳机，而且还要躲在被子里避免被爸妈发现。哦，在这边我想要说一下，姐姐呢，如果你写女且女且的姐姐，代表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如果你要写你的亲姐姐的话呢，是女，然后旁边那个我不太会念。 是哦， 对，所以就是常常说姐怎么样怎么样，那个其实要用女且的姐，因为你跟她没有血缘关系。 像姐妹淘也是女且， 姐妹淘应该是女且，对，姐妹淘是女且吗？ 因为就是朋友也没有血缘关系。 对啊，是啊，在我爸妈的眼中，小孩子一定要在11点前上床睡觉，每到礼拜天更是刺激，因为青春点点点太爆笑了，要忍笑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啊。其实你到现在还爆笑吗？我们觉得现在好像就没有什么笑点欸。 没什么好笑的吧？ 我觉得现在青春点点真的不太好笑，怎么办啊？我觉得好难过 。如果没有任何的道德压力，可能就会又会恢复到很好笑。 真的吗？但这一阵子，不是，就是这些年来也没有人给我们什么道德压力，我们就自己长大会变成这样子啊。 没有，有时候讲话还是很好笑啊，可是有时候太色情或是带一些脏字那都不能讲啊。 小时候总会有天马行空或是单蠢至极的想法，你们有吗？我当时的想法实在是愚蠢到爆，例如麻雀长大了就会变鸽子，到了晚上天空就没有云，或是削铅笔的屑屑可以泡水再拿来敷脸。 蛤？ 这个是我姐乱教的，那时候差一点就相信了。 这个好夸张哦。 接下来这个我犹豫了很久才决定写的。小时候天真的我以为你们都在真正的飞碟里工作。 怎么那么可爱？ 好可爱哟、 超可爱。 因为听到空中的梦想家跟 UFO， 我小时候到底在想什么？ 你是一个很棒的孩子， 你真是一个好天真的孩子哦。前几天心血来潮，和一个同学翻国小写的小说，那时候就很认真的写，甚至写到了第二集。原本以为呢会赞叹自己国小文笔很好，没想到我们大错特错，不但语句牵强，还不合逻辑。像是如果段考 PR 没有95以上就会被退学，照这样一次段考考下来剩下 5% 的学生。还有啊，以前很懒又想秀英文，所以会出现类似下面的这种句子。Mrs. L， 好吧， This 是我 must 查清楚，我先回七了。 这交替也太频繁了吧， 这不是东城英文吗？Mrs. L 迈开步伐，用注音的伐，大步挪往教室走，两人同时松了一口气。哎，大家想跟东城学英文的话，可以去看看东城的发文。His English 不对，他的 English 是 very 的 good 啊。这些全都是黑历史啊。小说内容也都很夸张，就一直在断考，然后班上同学彼此误会，直到第二集中断，莫名的大和解，最后大家还一起住在一间豪宅，过着邻居都是同学的美好生活。至于交换日记更夸张，前几页都密密麻麻，最后都只用一句话总夸当天心情，还怕被偷看，特别买那种可以上锁的，其实钥匙人人都有一把啊。关于小时候的回忆就到这里咯，不知道有没有唤起大家一些搞笑的回忆呢？ 我小时候的日记也有锁，一定要先第一本一定要买有锁才安心， 怕被妈妈看吗？ 对 啊，我就是傻傻的觉得妈妈不会看的，但是我妈就是会看的那种人。 被你发现过？ 没有被我发现过啦，但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应该也没有写什么。 那你怎么知道他？你怎么知道他看过？ 隐隐约约， 所以你也不能确实的， 就是他可能聊天会跟我聊到我没有跟他讲过的事情啊。 那他是一个很不周全的犯罪者，是这个意思吗 ？Yeah。 这首歌曲来自于许嵩的《幻胖》，跟现在众多的女孩们说，别再幻想自己真的有那么胖了。 幻胖的女孩需要好好的吃饭，脸圆圆的蛮可爱，干嘛要不收入差。幻胖的女孩她的名字叫亮带，自以为过的丰满让身藏了。秋千细腰女摇曳逐风霞，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眼看着快要入夏，衣服越穿越少了，怎样的身材才能每条裙子百搭百搭，眼神不够自信怎样都是白搭，没事别管旁人的想法，反正我们每天遇到傻瓜的概率比买彩票不中奖的概率还要来得大。当你的城市忽然冒出了第二个 CBD， 当你每天重复的劳作不停贡献 GDP，想要个转机，想改善外形，会反复指点你的低颜值能带来福气，对自己挑剔，越来越挑剔，陷入完美主义，忘了什么才是最要紧。他的方向灯红流里，他的理性在缺席里，他的各种社交网络 ban 和被带的死循环里。幻胖的女孩需要好好的吃饭，脸圆圆的蛮可爱，干嘛要不收入差。

心思调整了好远的白平衡，爱过你的人躺在相片里等，面孔里褪色，缅怀却更深沉。一座城市的神秘景点，早让我爱你。 Welcome back， 欢迎继续回来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马克玛丽好， 你好， 我是小明， 嗨小明， 我之前写了一封面试的故事，你们还记得吗？ 面试， 他去那个花莲，然后什么到那边大雨，又到了又问了问题，又用英文什么之类的，他还建议大家你最好学一些什么额外的技能，被问到了虽然不在范围里面什么的。花莲，去花莲，我有点印象。 哈哈哈。 总之呢，反正那个时候录音档我剪下来分享给朋友听，他们竟然说好厉害哦，你怎么弄的、啊？因为他们以为我们两个声音是他用电脑做出来的。 哈，我们是 Google Translator 啊。 看到你们闹心慌，所以我就想说，赶快再写封信给你们吧。这是我写给你们的第三封信，因为没什么故事，所以隔了比较久才写。今天我的主题是疯了。 我们的声音是用电脑弄出来的。 话说呢，我来到了花莲 Omidfoot 创的学校工作，这边有两间，我就不说是哪一间了。来到花莲没有任何朋友，我开始了我新的人生。在这里我想到要做的事情一大堆，比如说我要去溯溪、泛舟、冲浪、打羽球、健身，我还要赏金。但没想到身边的同事，目前认识的所有人竟然都是宅男宅女，真的让我疯了， 疯了！ 你要知道，小明我是做了数十年宅男的人，我口中还会说别人好宅哦，真的觉得很不可思议。 他们就是真的宅。 但是来了花莲之后，我整个人真的就变了，因为我觉得好多事情可以做，哎，我真的没有时间一直待在宿舍里面，于是我就去找了一个Made Up Group。 Made Up 是一个美国来的线上社团，有各种主题，每次我跟别人讲，大家几乎都 Meet Up 大家几乎都不知道，除非你在国外待过。其实每个县市都有各种不一样的 Made Up， 台中比较少，花莲只有三个， 台北蛮多的啊。 我找的是花莲 Conversation Cafe 跟 Meetup， 主要是语言交换，练习英文的。我想要多认识朋友跟当地的人，这是最快的一个方法。有兴趣的人可以自己去找自己县市的 Meetup 去认识不同的朋友。台北有超多不同主题的 Meetup Group。 Yes， 你也可以自己发起哦。 你参加过什么？ 我参加过，对啊，也是。是在讲英文的吗？ 就练习讲英文。 外国人没有，是那个好像没有，主要不是在练习，好像主要就是外国人来台湾，然后欢迎你加入这样子。对。 第二个要讲的是工作上疯狂的故事。日前外语中心主任叫我，哎，你去那个招募外籍老师。因为我以前做过类似的工作，然后目前的外籍老师又都要离职了，所以我就运用了我的能力去找外师。找到了一个澳洲的老师，并约了 Skype 要面试。就在面试前一天，主任底下的一个专员就跟我说，哎，我跟你说，你要把那个澳洲老师的履历拿去人事室挂号。我就拿去了。人事室一听到我说我们明天要面试外事的事情，整个大惊。人事主任就把我叫过去说， 哎哎哎，干嘛，谁说的， 你怎么会自己找人在我们人事室的工作呢？你要照流程来啊。有老师履历，你要拿来人事室审核啊，审核完我们再送去秘书室啊，秘书室弄完再去校长室签核啊，最后资料要送回人事室，我再告诉你，你可以跟他约面试。我就说，哦，我不知道有这个流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然后他叫我把履历拿回去，并叫我跟外语中心主任说，请照流程来。我拿回去之后跟主任讲，他马上打电话跟人事室主任谈。谈完之后他就来电说，哎，那个你现在快把履历跟资料送去人事室，明天可能来不及面试了，请跟外师联系把面试往后延一天。后来我就飞快的把资料送到了人事室。人事室主任就说啦，你这老师怎么来的？报告，是我开发的网站。 啊，找人就是要用我们人事室来找啊，怎么会是你的工作嘞？啊，那请问一下，人事室的网页上面可以贴英文吗？不应该啦。然后就说了什么，我们学校的学生英文成绩非常基础，根本无法上全英文的课程。又说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副会长说，哎，你们不一定要找外籍的啦，你可以找一个会教书，有讲师证，资格符合的中师就可以了啦。我整个超傻眼，你们人事室就贴了1111人力银行跟人事室网页，哪个老师会来投履历？这里是花莲呢、欸。看到花莲这个地名，搞不好10个老师有8个都不会想来。从花莲坐车到台中要5个小时，哎，要等到有超长的连假我才能回台中一趟。而且人事室根本就没有在努力找老师，已经7月了，老师投履历潮早就过啦，一封履历都没有，外语中心主任才会叫我找老师嘛。更不用说人事室主任不知道外语中心其实花了2年设计，为了这个学校的学生设计的英文课纲及课程。你不知道我们的课纲跟课程，你又怎么知道我们需要怎么样的老师呢？那你又怎么样替我们审核呢？ 学术好烦、哦、 好难过哦。 对啊， 好无力哦。 就是每一个公司，其实每一个组织都会这个样子的，都会遇到这种就是搞不清楚状况的人，然后挡来挡去的，觉得是我的范围，弄什么、啊、搞什么、 啊、对啊。人事室主任看了澳洲老师的履历就跟我说，等一下，他这个外籍老师他又没有台湾教育部的讲师证，之前不就去韩国教中学跟澳洲中学的学校吗？他怎么教大学的课啊？我真的是疯了，疯了，我要疯了！外国人怎么会有台湾教育部发的讲师证呢？他人都在澳洲，他根本就还没来过台湾啊。还有人事主任之前不是才说我们的学生英文程度低吗？你又要老师程度在国外教大学，你这点薪水想要请到那样的人，不就是鬼才来？你自己讲自己爽而已吗？他只顾着自己人事室的背景，根本不懂到底要怎么去寻找英文老师或外籍老师，更不知道为什么主任我们想要选择这个老师的原因，只顾着就是流程嘛，就是这样嘛。于是我就夹在人事室跟外语中心主任中间，后来我才知道哦，他们之间过节很深。所以外语主任跟人文部门，我就是不想要照人事主任流程走啊，但因为我太菜了，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像个傻子，叫我过来叫我过去，推来推去。 所以哦，如果不照流程的话就没有钱，因为钱还是那边在管的。 我只能说这故事不单纯，背后有太多的新仇旧恨。其实外语主任的职位不比人事主任低，所以他不鸟人事主任，而我 是可以的， 可以不理他的。而我又太傻太诚实，有些事情其实你也不用在人事主任面前说出来。反正经过这次的经验，我下次会学乖的。顺道一提，今天早上外师面试完成了，面试前人事主任还说，你不可以跟老师用视讯面试，面试不能视交，你要下次再约。然后外语主任就打电话又过去跟他吵了。后来我们如期完成了面试，我只能说啊，老师人他就在澳洲，你不用视讯跟他面试，你到底要怎么面试呢？难道 让我飞过去整个 team 都飞过去， 莫名其妙。最后一个故事也是疯了，但是是开心到疯掉的故事。 什么呢？ 我工作刚满一周，台风就来了。本来很担心 放台风假吗？ 对，可是因为花莲它无风无雨，放了一天台风假。然后花莲有个已经好几年了吧，夏恋嘉年华。其实卡斯阵容真的蛮大的，我觉得。太开心了，我可以免费听8场演唱会。其中第二天我听到了911跟 MJ116 的歌，发现诶，很多妹妹跟国中国小生都在听诶，我整个大惊，现在小朋友都在听嘻哈跟台语歌哦。 不是嘻哈跟台语歌啊，就是他们觉得那个东西很潮啊。 那911的 MV 里面有充气娃娃、讨债、加藤鹰那一些的，他可能觉得国小生如果你在看这个。我看到一位坐在我面前的妈妈跟她国小的儿子说， 你不是喜欢嘻哈，你可以跟着一起跳啊。 他就说现在妈妈好开放，因为他觉得像 MJ 他的歌里面不是有很多 就是那些 负面语言或脏话吗？ 我觉得难过的不是脏话，我觉得难过的是他们把女性就是把女生贬低到一种真的是很低的位置，然后我听到以后真的就是 皱眉， 疯狂皱眉。 星期二压轴演唱的人是张惠妹，阿妹真的是疯了，大家来都是为了她而来。看到前方大荧幕，现场听众上传脸书的留言全部都是留给她，然后所有人当她唱了都站起来往前挤，所以她觉得这真的是一个不适合给小朋友来的地方，因为大家都往前都疯了，连阿妹都说哇花莲你们好嗨呀。 我陷入在那个 歌词情境当中， 顽童的对， 但是他就说在阿妹唱歌的时候大家很嗨，又唱又叫全部都融合在一起，可惜因为这是免费演唱会，不会有那种说什么 uncle 就再来，一直到最后一首歌三天三夜疯狂玩曲脱的感觉。转身一看，我发现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的头发跟衣服是干的，大家都太疯狂了，都狂唱狂跳快一个小时，很累可是又很爽，我觉得已经好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我看到很多人都说在用回邮，请问回邮的用意到底是什么？是可以收到签名照吗？还是会亲笔回信呢？ 亲笔回信啊， 对，因为你 不像你还用打字的，我们是一个字一个字手写的呢。 是的，回邮呢就是你在你原本要寄的信封里面再塞一个空白的信封，空白的信封上面一定要写好你家的地址，这样我们投到邮筒它就噗噗噗噗噗寄到你家去。 真的会发出噗噗噗噗的声音吗？ 最近迷上模仿哭声，但是你的名字跟地址都要写好，然后上面要贴好一张5块钱的邮票，然后再附上一张空白信纸，让我们可以回信在上面。我们就写完粘好浆糊。你现在还有带那个立可带吗？ 没有。 What？ 怎么样？ 然后我们就会寄回去给你。 Yep， 就是这样。嘿，怎样？ 要换我？可以吗？ 很长吗？ 不长吧。我是范米，前几次的信件当中呢有提到我最近的舞蹈工作严重停摆啊。你们有在问为什么啊？我也想问自己为什么，尤其是庙里的师兄或是我身边懂命理的朋友都跟我说，齁，今年的运不错啊，那就让我更困惑了。你有什么好困惑的啊？那些就是假的啊，给你骗的，你有什么好困惑的？ 你以一己之力想要撼动 所有相信命运的人 是非常 困难 的。 唉，所谓运好还是运旺，不是应该事事都顺利才对吗？但反映在我身上的时候好像都不是在这个样子欸。然后这个时候可能相信命运就会告诉你说，你以为这样对你不好，但其实是对你好啦。 累积。 但是齁，其实这个就是自然主义的谬误，就是觉得只要发生的事情，然后我就会找任何就是有可能的方式去解 释。他都是为了你未来在做准备。 唉，自从银行啊教舞的工作没了，中间又遇到和自己不对盘的舞蹈教室老板，朋友的私人舞蹈教室帮我办了试跳也不见起色。好不容易有同好说想要办那个什么师生联展，在9月的时候，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啊。里面负责租借场地的组员在开会的时候说，我们要租的那个市议会礼堂从3小时3000涨到3小时15000。 哇，涨了5倍。 3小时3000，3小时1500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礼堂？里面是 这个好夸张哦。我们当下超错愕的，因为这真的是在我们的预料之外。于是呢，我们就决定要更改时间跟地点，但最后还是没有讨论出一个结果。过程当中呢，就有人提议说，啊，干脆明年再办啦。又有人觉得明年太久了，反而想要退出。因为虽然这些同好都是老师级的人，可是除了我之外，他们其他人都还是正规肚皮舞团的团员啊。有的也预计今年要办自己舞团的年度成果展，也有的是要到国外去比赛，就觉得我们这小小的师生联展可有可无啦。 我其实很难过，毕竟一打开脸书，很多都是舞团成果展的相片或讯息，而我目前唯一能够发挥的地方是老人院或安养中心的爱心义演。这比较起来，就会觉得自己的格局变小了。所以当初同好要找我办师生联展时，我是第一个答应，但是遇到那么多鸟事，也没有学生可教，于是我是用表演嘉宾的身份出席，而且我在第一时间就开始挑音乐，请朋友剪音乐，还花了不少钱在制装，就是希望我可以专业又完美的那一面让人家看到。如今一切都要变空谈了，我的舞蹈，我在舞蹈圈又要沉寂一阵子了。 献给摇滚最震撼的热血回忆，请听环球迷幻乐团《迷雾幻境》世界巡回演唱会。 整个七月就是要和博朗咖啡馆在一起，饮品天天第二杯五折，每周一在加码买一送一，还有还有，咖啡豆系列商品也买一送一哦。与朋友一起的咖啡分享时光就在博朗咖啡馆，

你和我，你说牵起梦想的手，写下最单纯的感动。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두 발이 닿는 대로 이끌리는 시선을 뺏겨버린 대로 가볍게 걸어갈 낯선 곳을 그리다 또 결국엔 어쩌 난 긴 한숨에 멈춰 와 小学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 Dancing Queen。 台北的令说呢，他就是上次624分享很神奇感情故事的那位，是什么啊？ 好久没有人跟我们分享你们其他的感情故事了，快点写信给我们。 那上次那个是什么啊？就是 A 男，然后我们给他叫 Alex， 是我们取的吗？然后他有个朋友一直没出现。 他就讲了什么 A 男，然后讲了另外一个女生，然后从头， 他们三个是好朋友， 对对对，然后最后就是其中有一个根本就没有出现， 那他跟那个男的发生什么事情啊？ 不记得了，我不记得了啦。 哎，真的完全不记得哎。 你需要前情提要一下。 台北的 Lin 上次信件太长，所以我集中在 Alex， 没有让那位 I 小姐出现。第一次听到自己的信件被念出来，害羞的一直快转。但我真心的希望那故事可以帮点友带来一些乐趣。七月已经过了十天，我跟 Alex 没什么进展。上一次正眼直视他大概是一个月前了，可是现在的我真的比之前好了很多，因为我做了一件很猛的事。 怎样？ 大概是真的受够了在朋友面前躲躲藏藏，或是之前的低潮无人分担吧。所以六月初开始，我就陆续的把自己的好友们约出来，一个个跟他们出柜了。在邀约朋友的当下，心里是迫切渴望释放压力跟消除隔阂的。可是到真正见面，尤其是要说出那句我是 gay 的 moment，每一次都还是非常紧张。我从平常见不到的老友开始，很开心，每个人都很支持。更意外的是，我跟其中几位的感情瞬间加温。比如说之前说的那个没有提过的 I 女，还是这个不是那个 I 女啊？ 这应该不是那个吧？ I 女是一个很爱发废文跟乱 P 图的人。 听起来就蛮好笑的。这个 乱 P 图是什么意思啊？ 乱 P 图是自己抓一些图，然后把它 P 成不一样的东西吗？ 哇， 还是会自己会一直修自己的美图。 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事，之前就只觉得跟他很处得来，他很好笑，很白痴。出柜完才知道，他就是因为非常怕孤单，所以才常常想要引人注意。他看似丰富的生活，其实都很多的泪水跟靠甜食撑过去的莫名低落。总之， 哎、欸，这不是，这是对的时机吧？ 对， 这是对的时机啊！嗯嗯嗯嗯嗯，只能吃食物了。嗯嗯嗯 嗯嗯。总之呢，我更加了解他们之后，现在当我寂寞时，我不再需要独自面对。我可以跟几个也时常孤单的朋友闲话家常，那种互相关心的深度跟感觉是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真的，只要你知道，就是很认真的，就是很敞开心胸的跟你身边的人 讲秘密， 讲秘密，就只有秘密能交换秘密，瞬间就会那个感情加温。嗯、但是不要随便乱讲别人的秘密哦，这样就是大嘴巴。 你是掏出自己的 对对对 过去， 对对对，不是别人告诉你的秘密说，说你不可以跟其他人讲哦，然后就说哦只有秘密交换秘密，我、哦、就把别人的秘密讲出来，那不是哦， 那 是很 白目， 那是低级。 我想现在他们就是所谓那种不讲话也不会尴尬的朋友吧。我觉得闷想出去走走的时候，也不必再担心要怎么解释，因为他们对于我的生活已经不再那么的模糊，又或者是我可以很直白的倾诉我的烦恼、嗯、那他们也会让我用自在的方式陪我逗我开心。这个时候我才了解为什么有人常常说你要感恩，你不要觉得所有事都理所当然、嗯、最妙的是有两位朋友也跟我坦白说，他们也不是完全的异性恋， 不 能够彼此互相扶持，再说彼此最私密的烦恼，很暖心，千金也买不到。现在的我想起 Alex 已不再有太神经质的情绪，但还是会一阵惆怅，是不是他们很要好，然后晚上睡一起，然后干嘛，一个以为在一起，一个以为没有在一起、算了。信件的最后， 还是一个有勃起，另外一个没有勃起， 应该不是吧？他说两个人之间明明有火花，却没有足够可以在一起。你想要点播陈奕迅的这首歌，我们没有 ，so sorry。但是他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朋友在我出柜之后打给我的话语，因为他觉得很感人。嗯哼，他朋友写给他说，两年前的就地重游。曾经我不懂你的罪，不懂你的泪，不懂你的痛苦，不懂你的悲伤，不懂为什么你不接住我抛出的绳，不把自己拉出泥闹泥沼泥什么沼沼 泥沼 泥沼吗？ 嗯，沼泽啊。 原来不是不想挣扎，是有好多沉重压着你无法呼吸，极其相似却无法伤心你的伤心，讨厌无能为力的自己，收到你的 SOS 却没有能力去荒岛救你，但拜托请不要忘记挣扎，我会在你用尽全力之前找到方法迎接你回来。害怕的时候想想那些甘心把自己燃烧也要给你力量的人们，他们从来不害怕被你浪费。 谁 让我就他朋友嘛，让我给你一些能量。 谁愿意燃烧 更用力的孙楠啊， 燃烧 更用力的拥抱自己。好的，感谢你的第三封来信。 这个 MG 社长好久没有写信来了，他想要点 B 的 Funky Boy， 谢谢。嗨嗨，马克玛丽，我有一年没有写信给你们了，请原谅我。我从五月中就开始没有再写过字了，所以现在字有点丑。我想来说一下，我从五月中就没有开始写过字，那就是 六月中两个月。 对啊，我来说一下，我从去年七月开始到现在在干嘛呢？同时写这封信也是要写给今年要考学测的同学们一些个人的经验。我在班上的成绩呢，大概是四分之三，就是可能根据历年的状况，我这个成绩只能考到中后段的私立大学。在7月1号学校结业式的那一天呢，我在其他同学还在玩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找补习班了。7月2号去试听，7月3号开始上课，而之后的每一天都在补习班度过，这就是我的暑假。我强烈的建议不爱自己读书的同学找一间管理比较严的补习班，不要去图书馆或 K 书中心，因为补习班有空间有资源，不会的东西还有人可以问。相信我，把自己逼到 相信我无悔无求， 把自己逼到这样的地方让自己读书，对你半年后的考试是有帮助的。我选的是他写了某家补习班，我建议在选择的时候要看几个重点。第一，师资，上网查一下评价，自习教室参观的时候看一下，还有没有排读书进度。 对我这种不爱排进度的人来说蛮重要蛮方便的，还有辅导机制，遇到不会的问题有没有人可以问。至于价钱呢，能杀就尽量杀，打五折他们都还有赚。在这样的苦读两个月之后，我在开学的第一次模拟考考到了，就他原本是40分之30嘛， 嗯， 他前进了13名变成40分之17。 嗯， 永远要记得一句话，当别人不读书而你读书的时候，你就是在超越他们。好啦，前面那个去补习班这件事情，我 持保留态度。 对，我不一定建议每个人一定要找补习班。 嗯， 但是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是，我那时候也是高二升高三那个暑假， 嗯， 然后班上就是有一个同学，他平常也是跟我玩在一起，然后那种就是那种秋秋屌屌那种态度，嗯，然后开口闭口都在跟我讲女人女人女人那种之类的。可是他就是高升高三的时候，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哦。还有另外一个是，就是以前就有点在混的那种，就是可能要觉得那种自己外面很照啊，比较大条啊什么那种的。 有哪一种照啊？ 很照就是我，哦，外面是很多人，干嘛小心我弄你哦的那一种。 在延平也要弄人？ 对， 嗯， 到处都有这种人。 嗯， 就这两个同学，然后。其中一个就是那个帅帅屌屌的那一个，他原本的成绩可能就跟我伯仲之间， 嗯， 跟我差不多，可能班上大概五十几个人的话，可能就排在大概15名到10名这中间这样子， 嗯， 就比中间前面啦， 嗯， 然后你可以很明显感觉到就是他们眼神不一 变了， 就真的不一样，就当然他跟你嬉笑的时候还是讲女人，还是说我就弄你有什么，就还是这样子。嗯，另外那个就是比较 赵男， 对，就比较8+9的那一种感觉的， 嗯， 他就是他的成绩就是在我后面蛮多的， 嗯， 就他高一的时候成绩非常非常好，可是就是因为就是跟交坏朋友啊， 嗯， 然后所以他就成绩往后退超级超级超级超级多， 嗯， 可是就高二升高三那个暑假，然后当他们眼神变了以后。第一次高三一开学第一次模拟考， 嗯， 这两个成绩就吓到我，欸，他们就是班排2跟3， 哈， 就是吓很可怕。然后那时候 马克怕怕， 那时候考出来的时候，就我可能在20、20几，然后暑假我都在玩啊，对吧，啊 嗯？ 然后就考出来的时候，哎，欸，怎么会这个样子？就而且他们第一次模拟考之后，然后因为延平每天都在考试， 嗯， 周考，然后月考，然后进士什么，一直考一直考。他们就是没有再回去我这个地方嘞，他们就 hold在那边了， 他们就一直都在前面，然后就开始就校排，他们就是就一直维持在前20名了，他们就再也没有到后面了，他们就是领先领跑的那一群人， 嗯， 对啊，很恐怖的，短短的两个暑假，现在已经过了一个月，你还有一个月， 那他们现在干嘛？ 后来考试，你说那个开口闭口都是女人那一个， 嗯， 他考上台大国企，他是当年的延平第一名。对，然后另外一个， 那他感情状况呢？你不知道？ 哦，这个我觉得我不太方便在这边讲啦。然后另外那个就是秋秋那个， 就外面认识很多人的， 对，他后来跟我一样考上政大，但是他的分数比我高，他上了政大法律， 嗯， 对，高蛮多的。然后他现在在当检察官，嗯，我不讲哪一个县市， 是个正义之士。 他现在变成一个正义之士。 邓明明当年说怎样？我转来弄你哦！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神奇哦！ 是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当你在年轻的时候。甚至我觉得可能不能用年纪来当作借口，应该说人的潜力是真的无限，你没有想过你的潜力可以发挥到什么样的地步， 嗯， 然后我们最宝贵最宝贵的资产，人生最宝贵的资产不是钱，是时间， 嗯， 对，就是那一分一秒的时间，然后你花在哪里跟其他人花在哪里，就是那就是差别所在。 所以你要讲说人最公平的就是每个人一天都一样， 对啊， 只有24小时， 然后你怎么样运用你的时间，你怎么样运用你的暑假， 嗯， 那 MG 是想说那个当别人不读书而你读书的时候，你就在超越他们，这一件事是真的，完完全全是真的。 嗯，那你有问过他们吗？ 他们 就说哎，欸，你们很夸张，你们怎么瞬间飙那么前面。 其实在暑假的时候他就有在跟我讲，他就那个就是那个玩女人的人， 嗯 ，womanizer， 他就跟我说，嗯，你当然就是趁现在读书啊，你现在不读书你要干嘛？ 你说当你要约他去玩去干嘛的时候吗？ 没有，我们私底下也不会约去玩，但是就是有时候他就会语重心长跟我讲说，哎，嗯，欸，马克啊，我觉得你要好好读书啊， 就他突然会， 你到底看起来是有多就是神游啊？ 我就是一个很随便的人啊，就没有什么在规划自己干嘛的。嗯，对啊。然后他就说，他有时候突然就是会语重心长跟我讲， 说他自己是个好朋友，就是他当他自己在前进的时候，我会想说要拉你一下。 他没有在。对，我觉得真正的强者是不会藏私的。嗯，就是你如果看到你们班上有那种藏私的，然后就是明明他会他不教你那种，你 不他也沉不了大气， 你不需要把他当，因为他不会是一个咖。嗯，对，他不会是一个多厉害的人的，你放心。 但你们三个都是好朋友嘛，那时候是同一群的这样。 对啊，对啊，对啊。嗯，好 ，MG 社长说，现在开学后的日子就是白天学校，晚上补习，周末也补习，虽然很累，但如果学测上了就可以连放四个月，然后又可以考上想读的大学，这样很值得。最后一点就是，如果你下定决心要用功念书，就不要再听，就不要再天天听青春点点点了。一个礼拜听两次足矣，早睡早起才有体力念书。 是的。 当然我不反对听录音档，只是这些时间不如拿来练英文听力或看看时事新闻，这些才是真正会考的东西。录音档等你考上大学后，你听到耳聋都没有人管你。以上就是我的小小建议。下封信再来说说我去打工发生的事情吧。好的，感谢你 MG 社长，就是我觉得你的第二面讲的那个字字珠玑，没错，就是如果你下定决心要念书，你就是要把这些娱乐给关掉。青春点点就是一个娱乐，然后我们没有什么，就是我们有时候的教育性质，可能那个教育也只是可能一滴吧。 其实就是很像康熙，它就是综艺节目，就是你就是 就是很废、嗯，你一天不听，你不会失去什么东西。嗯，然后早睡早起。你吃得好，就是有营养，那才是、嗯、 最重要的。 对，多喝水。 这边有一封非常非常的短，台北的小雨说，他搭飞机来到了澎湖，觉得这里很漂亮。他原本是要写真的很值得来一趟，他写成真的很值得来一趟，可是还是他就是想要讲很值得来一趟呢？ 也很有可能。 前几天目睹了双星十户，非常兴奋，然后又坐船去了澎湖本岛马公民宿，太漂亮又太舒服，所以我浪费了一整天在民宿看剧。 哈哈哈， 因为太舒服了啊！上礼拜无聊的时候，上网搜寻了青春点点，听到了很多爆笑精选。我特别喜欢广城烧肉，还有吹口哨的手枪王，真的非常的好笑。谢谢你的来信，哎、欸，他的邮票没有用到 哦，我又得到五块钱吗？棒棒！ 感谢你，小雨，那就来听澎湖湾吧。 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片片怀乡。夜市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是外婆拄着杖，将我手紧紧挽，踩着薄雾走向余晖，暖暖的风。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 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怀想。夜市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

像在逞强，我只想为你做一盏灯光，在你需要我的时候把开关下，你不必再流浪，你不必再心慌，不必再去想，不必再去看，我也不必假装你还在我的身旁。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谢震廷的《灯光》。 嘿，这首歌呢是萧波快所点的，还记得我吗？毕业即失业，我现在是失业人士，而且面临人生中前所未有的低潮期。是不是刚要出社会的人都有这种困境呢？还是只有我？哭，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完全停不下来的焦虑和自我质疑，严重到睡不着，想一想就哭出来。父母没有特别给我压力，纯粹是我自己找麻烦。毕业前我还抱持着人生就是要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啊这种想法。我觉得大家都很按照人生正轨走，读大学毕业找工作，时间到了结婚生小孩，身边的朋友也都走在这些人生的正常轨道上。老实说，我很想要存钱到世界各处看看，目前正在打工存钱，想要在年底的时候去冰岛自助。如果要完成这个愿望，那我今年一定是无法找正职工作了。身旁的朋友都在积极求职，有些也找到工作了，我明明正在往我想要的地方前进，却又有些不安，又有些想要放弃的心情，好像我落后了大家。朋友问我最近在干嘛，我就回答打工，可是有一种很心虚的感觉，很不好意思的感觉。这种跟大家不一样的心情该怎么调试呢？我这样做是好的吗？还是只是我想太多呢？又画了一个哭脸。对啊，这个怎么办啊？ 可是你不就说这是你想要的吗？ 我觉得人的那个同侪压力是真的蛮大的，还有那个社会现实，就你觉得大多数的人都做这件事情，然后你不是做这样的事情，你就会觉得我好像不对。 可是你看，就算你朋友问你说我现在在打工，那如果他问你说哦你没有要找正职哦，然后你会开始分享说哦因为我未来计划是什么什么什么，那你在讲的时候不就应该是应该是要蛮兴奋的。 对啊，他现在就是会有一种，可是、哦、我知道，就主要的还是比较啦，就你还是在跟你的朋友比较。 可是他们现在也不算非常有成就，他们就只是 找到一个正职工作。 对 对啊， 就是找到一个正职工作。 就对啊，就是这个 差别。你也是有工作啊，如果你要这样讲的话。 可能很多人会告诉你说，对，人家找正职工作，然后人家未来就可以继续的往前走，或是升职或什么干嘛。可你现在就只是个打工仔，你只是为了要去玩啊，你这个要去玩齁啊，你为了这个要去玩而不去找正职工作啊，那干喝这样真的好吗？就是老一辈的人可能就会讲这些事情。对，所以就是你要嘛，你就是真的很确定说对，我就 是要的， 我就是要去冰岛自助。对，这就是我要的，我打工就是为了这个。然后你如果要这个的话，你就不要在意说你还要跟别人比说哦他都有正职了啊我还在打工，就要放掉这个，不然的话你一定会非常非常难过的啊。所以就变成真的是你要非常非常确定是就是对，去自助旅行是不是你真的很想要做的事情？ 因为我们这个前提假设是你确定了，就是你就是想做的。 对，所以如果其实你好像也只是觉得，那地方好像很酷哎。 因为如果你真的很想做，然后你这些过程，你应该是就算你是打工，也打工的 很快乐， 就算很累也很带劲儿，因为那个钱是慢慢在累积，那是你要的东西。 好吧，但我们两个就是一个不是在那种人生正轨上面的人，不管在任何层面上。 真的耶，那凭什么在跟你这边讲一些有的没的、 没有，可是就是因为我们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才能这样跟你讲说，如果你这是真的你要，你就可以做这些事情。因为我们就是在体制外的人啊。 对，但是你要当然说 你不可能会完全没有觉得，就是永远你都会很就像你朋友开始在前进了，当你听到说什么什么什么你们的年终也许他们景气很好，说这个可以聊那么多的时候，你还是依然会觉得说哦很羡慕他还是什么的，可是那个羡慕已经不会到你会反过来给你自己压力说 当初我是不是选择错了 呢，你真废，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呢， 你当然那一瞬间只是就是说哦好多钱好棒，然后就如他吃个一两顿这样。 但这个我自己花了蛮久时间调试的，我可能花了几年才调试过。 因为是你身边的精英是更加的精英，可是我的朋友可能跟你朋友他们的薪水，如果你要用薪水来做比较的话，也许又差了一截，所以你看到可能是更顶端的。 好啦，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你要确定你自己知道要做什么，你确定知道以后你就 go for it all in 就去做吧，然后就不要在那边再想要跟别人比较了，因为你的人生是无法跟别人比较的，你就是你，你就是你。 这封信很可怕，它有非常多的英文单字。 你要挑战吗？ 嗨，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住在 Los Angeles 的 Coco Lin。每个 weekday 早上，我都会跟另外三位 coworkers。也就是 Shan Yu, Ron and Alan, E I L E E N, Eileen 哦，Eileen, Eileen 一起戴耳机听你们的节目， 我不知道， 好像是 Eileen。 好， 时常还边讨论你们节目内容边上班，或 Which movie 在你们的青春影城， 酷哦。 要不然就是一起狂笑你们的对话内容，然后之后都会觉得很对不起那些听不懂或不太熟悉 Mandarin 的其他 coworkers。 Mandarin 中文， 因为吵到他们了。这一次刚好趁那个其中一个朋友叫 Shan Yu， 简称 SY 好了，趁 SY 短期回台湾时顺便请他把信带回去寄给你们。这是他第一次写信，虽然不是 calling， 但还是很紧张，有错别字也请见谅，因为我很少打中文，更久根本已经没打那么多字，所以很多都忘光了。我来这边已经十年了，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我没有用手写信件。会寄信给你们，第一个是因为常常听到你们说信荒信荒， 来信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青春点点点马克信箱收，谢谢。 第二是因为我们真的很想 go in， 可是每一次都在上班，加上我们刚过完 July 4th 国庆日啊， 我跟我男友 Gary 趁着 long weekend 做了一个 road trip， 然后就用你们的录音档陪伴我们一路， 棒棒， 所以很感谢你们带给我们欢乐，在开车开到很无聊的时候，或是支持我们的精神，在我们开到很累的时候。虽然我没有办法像其他点友可以写这么多有趣的内容，或是很有深度的文章，或者是对生活的点滴写上一些什么，但至少我觉得可以对信荒有一点贡献吧。那我就自我介绍好了。 好啊， 我目前住在 Long Beach 长滩 in LA County 的我，是以 international student 的身份，一开始在北加 Sacramento 沙加缅度 附近念书，接着到南加 LA 找到工作，然后搬下来，生活没什么大起大落，可以用平安啊、平静啊、小确幸来形容。现在工作平平，虽然有时候老板很 nonsense， 但至少是我喜欢的职业 graphic designer， 还很 lucky 的拥有了一个可以互相沟通、理解、尊重并且相爱的男友。周末就跟朋友来个 potluck party。 potluck 就是譬如说在你家，然后约了十个人，然后一个人要准备一道菜 啊、 potluck， 或是出去走走，享受加州的阳光，慢活的城市 California， 挂号在 LA 仅限 weekend， 或是发现一些新的事物。再来讲讲为什么开始听你们节目好了。 Why？ 大概三年前，当时新进的 coworker 青春点点点忠实听众 RON Ron， Ron 来到我们节目，而我们 graphic department 是公司唯一可以戴着耳机听音乐 while walking， 所以 Ron 就每天早上听你们的现场 live， 剩下时间就听录音档。 然后我跟当时其他 coworkers 一开始注意到他的地方，是因为他每天都一个人常常偷笑，然后笑得很诡异的在自己的 cubicle 自己那个桌子这样嘛， 对，自己的小方块里面。 所以我们就问他，他才跟我 说，笑什 么？对啊，他就说哦，我在听青春点点点。想当然，我们就一听成主顾。然后呢，每个新进的 graphic 只要是跟台湾比较熟悉并且听得懂 Mandarin 的，就介绍说：“哎，你来听，你来听。”也就是像是 SY 跟 Eileen， Ron 也有在第一时间买你们的《欧游点点点》跟玛丽的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然后借给我们看跟听。不过目前只剩我没看过《欧游点点点》，因为说轮到 Eileen 那边就卡住了啦。Eileen 可能真的不喜欢，我觉得你可以请他直接给你。在成为点友之后，我也有尝试努力散播青春点点点的魅力给其他朋友，尤其是每一次 long weekend 在出去玩要开很远的车的时候，比如说像我男友就被我影响，只是我男友不能像我们一样上班听，然后他常常边听边笑说：“哎，他们两个好贱哦，或是哎他们很烦哎，不然就是哎呦呛听众哦。”然后也因为这样发现我有些好朋友其实以前在台湾当学生根本也有在听青春点点嘛，我才发现青春点点真的是非常有名的广播节目啊。住在外国的我们真的外国，这是真的外国，虽然过着比较好的品质生活跟拥有工作环境，可是每一次听你们说哦我们在台湾办了什么版剧啊什么活动啊，就好羡慕哦，这是不是就是有失必有得，距离遥远的悲哀。 下一场版剧办在 LA Downtown。 下一个问题，马克玛丽什么时候来美国 LA 玩呢？ 在 LA Downtown 没有问题。 California 很多地方很有趣也很漂亮哟。我是 Marcy Mark 在 Facebook 的朋友，你们可以看我 Facebook 在美国到处去玩的照片就知道有多漂亮。By the way, 信封是我这一次 July 4th 去摩肩山坡上的酒庄边品酒边享受广阔风光的照片。 看看。嗯。广阔风光啊，被吴玛丽撕得乱七八糟。 因为它胶水太黏了啦。然后你们来我们一定会轮流陪玩。Ron 还说你们来他要提供免费住宿。 这么棒。 其实我真的也很想 over， 可是我还没有买房子在这边，所以没有办法像他家一样提供舒适的居住品质。不过我因为我还住在只有800-900 square feet 的 apartment。嗯。800-900 square feet 是。 800-900可能差不多。两房两厅的公寓吗？或者是一房一大房两厅那种？ 对，因为他住在这里面。不过如果你们住我这的话，有免费的猫，他叫 Turbo 给你们玩，他是 Cal Calling。 我最近快要受不了了，我最近已经快要我看到太多猫的那个，我真的快要受不了了。 我最近看到一只最可爱的猫，是他在流口水打瞌睡。他这就是头架在那个架子哦，然后口水就滴下来，你就看他口，然后他睡得太舒服了。 猫真的好可爱哦！ 谢谢你 Coco Lin 的来信，希望你们集体在自己的什么 cray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cubicle 里面笑不停，呜呜呜呜呜呜， 那是哭。 间谍放送。 之后就会看见彩虹，就让可苦可乐给你希望与勇气。 Yeah! 感动全日本的百万平民组合可苦可乐。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全台最强赛事集结最优秀乐团，2016桃园铁玫瑰热音赏即将开战，总奖金高达50万元，冠军将与铁玫瑰音乐节摇滚天团同台演出。即日起报名至7月31日止，详情请上2016桃园风摇滚官网。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艺文设施管理中心提供。 亲子音乐热销冠军，幸福的孩子爱唱歌制作团队打造全新中英文儿歌，超澎湃双 CD 组合，最棒的就是你！蜂巢音乐陪孩子一起找寻自信与梦想。今年最值得期待的亲子音乐会，走吧，寻找最棒的自己！台中、台北、高雄、新竹，8月起全台好棒棒巡演，购票请洽博客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小军。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守着你举手都阻截的折磨，爱藏的幸福却朦胧。 你还在追什么？ 亲爱的 ，Let me see your hands up。从来没有上手的爱怎么放手？心碎的恰巧却磅礴。 你还在追什么？ 你是无法接近的目的，不管我再怎么。在你身边偷偷的疼你，在你背后偷偷的想你，我只能够偷偷的爱你， 偷偷的默默的浓浓的爱着。 我没权利偷偷的任性，也没勇气偷偷的放弃，我只能够偷偷的爱你， 偷偷的默默。 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每个星期六凌晨的马克信箱，在这边回复大家的信件。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这封信呢，来自于字非常非常漂亮的小野。这一次呢，他用稿纸写信，让你看一眼他的字有多漂亮。 天哪，好聪明的字哦， 超级漂亮。我是小野，上次说了一个不帅小鲜肉劈腿的故事，后来小鲜肉的确和小三好好的在一起了，新人小三也不在公司了，这过程中发生了一些事，如果你们想听我之后再说。你还记得吗？就我们在这边就是人肉肉搜人家，然后搜到人家的 哦，很难过。我想起来了，那男的很坏。 那男的有到很坏吗？那你最愤怒的点是你不许小野叫他小鲜肉吧，就他不是小鲜肉。 我想起来了，对对对 对, 对, 对 啊， 没资格。 今天写信的主题依然跟工作有关，不知道马克玛丽对于离别的心态是如何呢？假设今天玉米和你们非常要好，我是不清楚玉米跟两位的感情如何啦，但我指的要好程度呢，是那种下了班还会互相传讯息更新状态或瞎聊的程度。 我跟谁下班之后还会分享心情啊？ 对耶，有啦，你有啊，姨啊， 大部分是在听他分享他的心情吧。 嗯，我的人生当中目前没有这样的人，因为我不喜欢瞎聊。 嗯， 对，我完全没有这样的人欸。玉米离职的那一段时间，马克玛丽的心情是不舍比较多还是祝福比较多呢？ 祝福啊。 又或者万一今天你们其中一位想要离开追逐自己的梦想，会不会有人躲在棉被里偷哭呢？ 我会想尽办法摧毁他的梦想，让他再回来。怎么了吗？有事吗？ 不是 啊，错了， 错了啊！我再说一次，你看你听不听得出来错在哪里？嗯。万一你们今天其中一位想离开，追逐自己的梦想，嗯，会不会有人躲在棉被里偷哭？ 我不会哭，我会去摧毁他的梦想。 哎、欸，我给你第二次机会，还是没有。 嗯，呜呜呜， 对，呜呜，对，呜呜呜。好，事情是会不会？如果玛丽今天要离开，追逐自己的梦想哦。 哎、啊，他知道我没有梦想，他很笃定知道我没有梦想。 对，吴玛丽有说他没有梦想。 我前面有个梦想，但我发现那个梦想有其他人做了，所以我很快乐。我每天都呜呜呜呜呜呜。 你说你今天下午传给我那个东西啊 ？Yes， 呜呜。而且我看到我身边第二个、第三个 开始按 like 跟参加有兴趣的时候， 对， 非常愤怒。 No no no no no no！ 没有办法，现在我的能力，我觉得真的没有办法 handle 住那个东西。嗯，事情是这样的啊，但是也不知道，不做不知道，只是我害怕没有去做、嗯。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一位进公司后交到的好朋友同事，他是一个很真、没有什么心机，而且乐于分享的人。还记得我第一次只身前往外地出差一个月，回到公司后，他一见到我，立刻给我一个热情的拥抱。当下真的是觉得暖暖的感动，他不但在我工作上帮助我很多，我们还看一位原本是我同学后来变成我同事的朋友，三个人成立了一个小团体，整天瞎哈拉。不过自从五个月前他被安排带一个新人女生后，这个关系就产生了微妙的变化。虽然他带我们依旧，但是却分了更多的话题给女生，有时候也会把我们私下聊的内容，诶，他的内写成肉，诶， 肉浓， 私下聊的肉容透露出来，可能是我比较敏感吧，像这种比较隐私的东西我习惯低调一点。有一次我想到顺道带个早餐给他，就问他说，诶，你要吃什么啊？他竟然主动问我说，能不能帮新人女生也买一份。嗯，当下我真的蛮不是滋味的。 吃醋了，吃醋了。 我和我那原本的是同学的变成同事的朋友，就为了亏他，都在私底下对他称那个女生为马尾妹。你知道马尾妹的出处吗？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欸、他说出处是源自于蔡正元再婚事件。 蔡正元？ 对啊。 哦，马尾妹是被扶成正宫那个啊。 哦，我们当然了解我同事的个性，他爱老婆小孩胜过所有事情，只是同事真的对马尾妹太好了，到了一种心甘情愿当一个工具人的程度，所以我渐渐也就少跟同事一块去吃饭了，就让同事跟马尾单独共进午餐吧。最近同事私下和我们透露说，他大概九月底会离职，原因是因为他的老婆外派在海外，所以他要把女儿接去陪老婆。如此爱家的男人，还必须克服在异乡语言文化不通、失业的压力，他肯定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做出如此决定。但对我而言，我是真的不希望他离开啊。于公，我必须要承担大部分他留下来的工作内容，也许没有其他人可以咨询。于私，我和他一定不会再有聊不完的话题了，毕竟今后要努力的目标不同，顶多剩下闲暇之余彼此分享一些趣闻罢了。毕业后要遇到如此把你当好友的人，机会真的不多，尤其是彼此还能一块共事，我真的蛮珍惜的。不过缘分再绵延不绝，也会有说再见的时候。糟糕，变成感伤的结尾了。希望青春点点点和各位听众的缘分都可以源远流长不间断。 阿们